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话养生说健康。好，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您好。 周姐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通过这几天的介绍啊，我们也了解到，要想标本兼治啊，在控制症状的基础上，要从修复细胞开始。那么你也提到了哈，这个转移因子和提取物啊，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听了节目以后呢，也纷纷打来电话问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哈。那您再给朋友们来细说一说，这个转移因子和这个提取物，它怎么能够使慢性病啊，从这个标本兼治的基础上有一个特别好的改善？ 嗯，为什么一直要把这个标本兼治这个问题反复跟大家深入的说呢？因为我们的现状现在是大量的慢性病难以康复。 嗯， 可是我们并没有这个停止这个行动，哎，我们也在不停的就医，我们也在不停的大把大把这个吃药，那么有很多慢性疾病康复这个效果并没有达到这个预期。我们我讲过，我说我吃的这个西药呢，大多数是在控制症状的，你除非是这个对因治疗，你可能是说，哎，我把这个病因去除了，我这个疾病康复了。可是我们这个老年人呢，它是整体性的系统性的机能这个低下，我们说我们这个天生人体它就有一种抗病能力。那么我们医学是什么呢？认识了这个生理，认识了这个病理以后，遵循这个规律，我们去开发药品，开发一些制剂，哎，来应对这个疾病。因为疾病但是你这个药品里边90%到95%我们都叫什么对症治疗。对症治疗那这个很容易理解，哎，我们是对着症状进行疾病这个治疗。 比如您血压高了吃降压药啊，血糖高了吃降糖药。 对 啊， 还有一个咱们反复说的一个现象，哎，年轻人得病容易康复，老年人不容易康复，为什么他吃药就有效，你吃药效果就那么差呢？明显的根本上的问题就是我们说你自身那一套的这个疾病的康复能力，我们说那个自我的修复能力，哎，他这个弱了。 嗯，甚至有些老年人哈，尤其是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可能刚一开始的时候，前几年吃这药挺合适的，好像控制症状的效果也不错，但是长时间再吃的话呢，感觉到啊，这个药好像量不够了，或者说不合适了啊。很多人说是不是耐药性啊？ 这个第一，如果说你在单位时间里边，你通过药品，你把你这个病治好了， 嗯， 这是因为这个药力加你的修复能力。可是我刚才说老年人，你这个整体这个系统它下降了，结果本身那个病又是慢性病，就是说它是长时间积累下来，比如说我们说动脉硬化，比如说我们说心肌肥厚，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肺纤维化、慢阻肺，它不是一天形成的，这个时候就处于你那个药品跟疾病在对抗，对抗，这变成一个拉锯战了，拉锯战。那你本身这个药品起的是控制症状作用，那你刚开始，哎，你一吃这个症状很容易控制，哎，你感觉挺明显，可是到后面遇到这个病理改变，比如说我们说纤维组织增生，比如说我们这个心肌肥厚了，比如说我们这斑块，你不是药品一下子能把这个解决，你只是在早期这个症状控制还不错，可是到后面你把这个症状控制稳定以后，可是它从根本上还没有改变，这个时候你就有感觉说，哎，我怎么这个刚开始还挺有效，后面就不行了呢？后面怎么办？ 就要从本上去解决它。 那么也就是说，他长时间的得病呢，可能其他的一些病症或者说并发症又产生了。 那是 啊， 我刚才说这个整体机能的下降，比如说你的血管的运输能力没那么好了，你心脏跳动的能力也没有那么好了，你肺脏的换气能力也没有那么好了，你的肠胃吸收能力也没有那么好了，再加上假如说你过去得了个病你又没治好，反复的这个吃药，药品本身它也会给你造成伤害， 对， 它也给你健康再减分， 嗯， 这样就造成你身体一套自我系统这个修复能力它就给减弱了。这个时候那怎么办呢？我们因为平时没有免疫学这方面知识，而且疾病来得及我们就针对的症状去了，我们没有说怎么去扶正，怎么去固本，怎么提高我们这个免疫能力，去增强我们这个修复这个能力。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对于老年人养生也罢，像这个防止这个疾病也罢，还是说我们现在有了疾病要从本上去加一把力，促进这个疾病容易者康复。 对，所以像您说的，不管是现在可能没有什么大病，但是从这个扶正啊、培元啊、固本啊这个角度来讲呢，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对于预防疾病的产生呢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如果您现在已经有了并发症的话，再扶正啊，提高您各方面的抵御能力的话呢，就使您的这个病症的不去延续，或者呢能有改善这样的可能。 第一， 嗯， 让它不要恶化， 对， 就不要进一步加重， 嗯。 你哪怕停滞到这儿，它也是一种成绩。 嗯。 第二，把你这个修复能力提高以后，让它功能逐渐逐渐的康复。我们说，对于慢性病，你养生保健或者增强你的免疫力，你是追求的中长期效应。 嗯。 你要是有些人为什么就是保健他总是拿吃药的心态去保健去养生，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理念，错位了。你要快，我说你那个，那你就西医是最快的。可是为什么还要有这个养生保健呢？因为就是你说西医到把这个急症控制住以后，它处于僵持状态，就刚才我们才有了，哎，反复吃药就那么回事，不再提高了，修复没有那么好了。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得扶正。那我们说这个修复能力、自愈能力，还有我们这个。这个功能提高这个能力，在我们人体里面它就是免疫力。免疫力大家这个词儿已经耳朵可能都听说讲了，但这个它是怎么这个发挥作用，它其实最后就是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细胞分泌的这些蛋白质，这些我们叫细胞因子，它相互就是对有利修复的因子增多，损伤的因子减少，这样就有利这个康复。那你这个笼统的说，我们说最主要的免疫三大功能是一个是防御功能，这是其实就是在我们人体是怎么来防病。那个免疫的监视功能啊，就好像我们这个监督这个督察一样，这个哪里身体发生了这个异常，马上这种提供信号，派出我们这个修复这个战士。其实我们修复这个战士像白细胞啊、体液免疫这个B 细胞参与啊，还有淋巴 T 细胞参与这个细胞免疫啊，还有我们补体系统，这四大系统都是我们人体身体内部的这个医院和医生。你可以把那个细胞因子理解成医生，他就会在免疫监视功能的作用下发现你那异常，马上就过去了，而且我还有这个能力就把你修复好。可是我们在衰老情况下，我们这个修复能力差了，监视功能也差了，这个时候我们不容易恢复。那我们从本上来说，怎么把这个监视功能再提高？再还有一个免疫功能里面，它有一个自身这个稳定功能。这个稳定功能呢，就是把你这个，比如说，身体这个起伏变化，不管是强了还是弱了，把它调整在一种正常状态。哎，我们身体就有一种调节状态，调节这个系统。这是什么？这也是免疫系统它一大功能。所以免疫的防御功能、免疫的监视功能、免疫的稳定功能，构成了我们人体的自我修复的这个自愈这个能力。那像这些内容啊，就是免疫这些功能这些基础知识呢，我写在这个免疫力是我们人体自身啊

多态的小分子，它能够干嘛呢？就是它能够把我们这些白细胞，白细胞就是这个免疫细胞嘛，它能够致敏。致敏什么意思呢？就是能激活，就是叫它处于一种工作状态。比如说我们军队打仗，我们说一级战备状态、二级战备状态、三级战备状态，不同的战备状态它处于不同的这个就是说应变能力。你看这个说打仗马上就能打，我们这个就是一种处于这种工作状态啊。那你像这个免疫细胞，它要去防御，它要去监视，它要去自稳，它必须处于致敏状态。所以这个转移因子它能够致敏我们这些免疫细胞，并产生这个放大效应，使这个致敏这个细胞这个数量这个剧增，成为有战斗力这个白细胞。这些免疫细胞它是当然了，是对维持我们人体这个健康呢，就是发挥着刚才说的这个作用。那在这个免疫系统里边呢，它这个就是说，当我们身体损伤了，当我们的细胞基因发生突变异常增值了，当我们有这个更多的因子在损伤我们这个身体的时候，我要从身体一个部位要把一些免疫细胞调集到另外一个发病的那个部位，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就得有这个转导这个免疫信号，那么动员身体各种各样这个免疫细胞参加到保卫我们这个身体不受伤害这个行列，或者说能够及时对我们这个身体产生这个修复。那你说我这坏了，我这需要十个人，在你不这个补充这些因子，这个生物因子的情况下，你需要十个人，你只给我调来七个人，那明显你这力量不足嘛。那就是我们说的疾病是正邪相争这个结果。正是什么？正就是一切你的修复抵抗疾病这个能力嘛。那这会儿怎么办？我们靠外力把这个力量加强一下。还有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这个从制剂来说啊，这个转移因子呢，它是比较安全。我们一般在临床上它都是那个针剂。 嗯， 那我给大家说的，它是一种口服的，很方便。它是不会被这个我们胃里面这个蛋白酶啊、胰蛋白酶啊分解和这个破坏，也没有这个副作用和这个过敏反应，而且这个持续时间长，作用呢还是速度比较这个快的。那么这个转移因子具有这个传递免疫信息、激发免疫细胞这个活性、调节免疫这个机能、增强机器免疫这个功能，这个作用，也被誉为T 细胞，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细胞免疫的这个主角，它能够使T 细胞这个活性增加，细胞免疫这个作用呢也会增强，所以对这个慢病这个修复呢也是这个非常有利的。那如何让这个转移因子这个效力再增强呢？这个时候我们说要创造一个身体内环境这个平衡。内环境的平衡，那就是说我们如何调节身体里边这个平衡。这里边我们才用这个百合、莲子、茯苓、芡实这四味中药的这个提取物，这个就能平衡我们这个内环境，让免疫因子发挥更好这个作用。那它最终来说是能达到调节我们五脏平衡这个作用。你要概括的说，它就能够这个通络、滋补、养心、固肾、安神、润肺、健脾、生血，这样它是一种双重的这种叠加效应，最后有利于我们这个修复。 嗯， 大家可能说这个我来说是头晕，对我来说是乏力，对我来说是吃药效果不灵，对我来说是血压不平稳。那你把这种自稳功能、防御功能和这个监视的这个修复功能调节顺了，那些都是从本上把这些问题的逐步就解决了。就是说在这种调节情况下，我们身体更容易使这个 疾病产生这个恢复。 实际上呢，好的睡眠、适当的运动、合理的饮食、心理的调适啊，对于免疫力的提高呢是有很好的作用的哈。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那刚才张主任又推荐了这个转移因子加上中药的提取物，对于提高免疫力的这种推动啊是非常有作用的。当然了，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的话呢，一个是可以免费的索取春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这个小册子啊，这里边呢对于睡眠、运动、饮食、心理调适等等写的都非常清楚啊，大家可以免费索取。但是呢我们量有限，可以说是先到先得，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免费索取88864417 88864417。那么对于转移因子还有中药的提取物，那么刚才呢你也提了很多，但是我想这种方式的应用啊应该说是要长时间的。 长时间的，你这个首先我们对于慢性病来说，我们说一个病动三尺非一日之寒，再加上我们一个年纪增大这些因素，你是整个身体机能这个迹象， 都在 虽然说哎我说能这个能让这个免疫细胞这个增殖，但是看你损伤的这个部位， 它的程度， 损伤的这个程度，损伤的这个功能这个丢失有多大，这样的情况下你才能这个决定这个时间这个长短。还有一个像你像靠身体自身这种因子这个修复，别想着今天是吃这个止痛药一样，哎呦一吃突然不痛了，那不叫治病，那个叫给你这个控制症状呢，是吧？所以它一定是追求的中长期效应。那我们有些听众喜欢赶时髦，今天听个这新概念，明天听个那个新概念，今天换一个这，明天换个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人家用的好，我也想去试一试。对于一些通用性的问题，比如说我刚才说这个修复这个自我这个修复能力，这是通用的，老幼皆宜，而且是从本上解决问题。至于说你用其他的这种养生，我是又是对血脂的，我又是对血压的，我又是对血糖的，我又是抗疲劳的，我又是这个补肾的，那你要是要针对那些问题，你可以去选择这个针对性强的。但是我说的这个就是这个从本上基础性的。那么你像它适应人群来说，对于身体这个虚弱的，对于这个长期做这个放化疗这个人群，你像我们说一放化疗，这些中性粒细胞啊，T 淋巴细胞啊，这个数量都在减少。我们曾经就有一个做放化疗这个指标下去了，结果身体容易这个感染，医生就给他终止这个放化疗了。哎，最后我就给他咨询，我就给他建议用了这个，大概也就是3个月到5个月再去查这个中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也是免疫细胞嘛，他这个数值啊就回归到正常了。大家一定要应用一个知识转化成生产力，那你一定要先去从了解学习开始。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走偏，也不会踩空。 好的，那么如果您想更多的了解，从根本上基础性的改变您的免疫力的状况的话哈，您呢可以早晨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另外呢我们现在呢也在有这个体验活动啊，大家可以报名，早晨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来进行交流也好，体验也好，都是需要这个电话来进行沟通的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主讲医师张正，家庭食疗调节血糖学习班开讲了。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极为复杂，至今还没有完全阐明，其结果导致临床缺乏针对病因治疗的药物。调节血糖正常，减少微血管病变的发生，延长糖尿病患者的寿命，降低死亡率，是糖尿病治疗的首要追求。医学营养控制血糖值正常，有利于控制糖尿病患者的体重，改善血糖、血脂代谢紊乱和高血压，以及减少降糖药物的依赖。为了让听众朋友们学习一定的营养学知识，